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京城帮帮团节目是一个大家互帮互助的公益节目，在周一到周五的直播节目当中，听众朋友们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都会通过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平台向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求助，希望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有一部分问题，尤其是涉及一些生活常识方面的问题，基本上通过我们的热心帮友分享支招，很快就能找到答案。有些则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线下互帮互助解决的，而还有一部分问题专业性很强，因此我们需要得到专业人士的帮助，比如说家用电器的维修保养问题、寻医问药的专业性问题、法律方面的问题、养花种植方面的知识性问题、心理方面的问题等等等等。而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会请嘉宾直接到现场为大家在线答疑，另一方面我们就要汇总大家近期提出的一些问题，请嘉宾在我们周日的节目当中同意为大家做出指导。今天我们所涉及的内容就是法律和儿童心理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比较典型的问题，相信每位朋友听了之后都会有所收获的。首先我们来解决的是近期听众朋友们求助的一些关于法律方面的问题，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来自盈科律师事务所的黄兴国律师。 前一段时间关于遗嘱的这期节目播出之后，不少的听众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从其中呢选取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给大家做一下回复。一个听众朋友问说，我在公证处已经立了一份公证遗嘱，现在啊我想修改这份遗嘱，那我能不能在家自己再手写一份就把前面的公证遗嘱给改了呢？这个是不可以的。我们说遗嘱一共有五种法定形式，首先是公证遗嘱，然后是自书、代书、录音和口头遗嘱。公证遗嘱的效力是高于其他四种遗嘱形式的，也就是说如果立了公证遗嘱，那不管你之后再用其他形式订立什么样的遗嘱，都得以那份公证遗嘱为准，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公证遗嘱，在其他遗嘱形式中有多份遗嘱的情况下，我们是以最后一份遗嘱为准，也就是说更靠近被继承人死亡时的这份遗嘱视为他最后的一个意思表示。但是一旦这个前前后后的若干份遗嘱中只要出现一份公证遗嘱，那就不问先后了，以公证遗嘱为准。正是因为公证遗嘱具备这种高于一般遗嘱形式的法定效力，所以如果要对公证遗嘱进行修改，也同样要通过公证处，还得去公证处做这个事儿，这个和大家说清楚。另外呢还有听众朋友问说，我的父母去世了，在去世的时候呢做法定继承，这个里边呢需要提供爷爷奶奶这一辈人的死亡证明， 但是我们知道爷爷奶奶这一辈呢，有的时候因为户籍登记的问题，种种因素吧，有一些就确实没法开出有效的这种死亡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继承还怎么办？这个问题呀，确实是我们现在实验中比较挠头的一个问题。随着以后的户籍制度的不断完善，我相信这种问题以后会越来越少，但是目前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这种问题。那我们知道继承实际上只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就是大家到公证处，所有的第一顺位的继承人都到公证处来，大家做一个公证来继承。这个里边的要求就是继承人要么本人到场，要么提供他的去世的证明。像这种情况公证处是不能办的，只能走第二条路，那就是法院诉讼。法院诉讼呢，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会灵活掌握。如果说是长辈去世了，我们掐手指头一数，哎呦，这个人可能都得100多岁了，那家里人说确实去世了，做一个承诺，法院有的时候是可以适当放宽的。但是如果是家里有晚辈去世了，这个晚辈说找不着了也好，说走到哪儿再也没有联系了也好，这种情况下法院是会严格审查的，不排除有可能把遗产中属于他的那个份额先保留下来，把其他人的分掉啊，因为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嘛。我们知道实际上长辈再找回来的可能性就比较小了，但是作为晚辈来说，这个是很有可能会找回来的。所以呢，这类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也是需要一事一议的啊。在北京地区基本上还是有解决方案的。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也考虑到说，如果遇到这种问题，或者说以后如果希望身后啊子女啊在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省点事儿，其实真的可以考虑立一份遗嘱。还有听众朋友问说，我呀想立遗嘱，这种情况下我要不要告诉我的这些子女呢？还有就是说，我立遗嘱的时候如果是去公证处办理的话，要不要这些子女跟着我去呢？其实现在立遗嘱啊并不要求这些被继承人同意，也不要求他们知情。所以呢，如果说分配方案不是一碗水端平的，那这个事儿要不要提前的跟这些继承人说，我觉得大家自己考虑。到公证处去办理的时候，只要被继承人本人到就可以了。所以我倒是建议说，如果分配的方案不是平均分配的话，要不要那么早的就把方案告诉所有人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再琢磨琢磨。结合听众朋友们的问题，我们也想有计划的把继承里边的这些事儿啊给大家从头到尾的仔细捋一捋。确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家庭最主要的财产传承方式就是继承，对每个人来说这个都很重要。另外呢，平台上有听众朋友提了这么一个问题，说啊，现在有一些公司呢打着征集拍卖品的幌子，让家里找一些老物件，找一些文物放到他那去拍卖，还要求我们这些拍品提供人交纳一个保证金，说的意思是说怕将来拍卖公司把我们这东西卖了之后我们反悔不把这个东西出售，所以必须压一笔钱。有一个听众朋友就说，这个家里的老人上了这么一当，结果不仅把拍品给人家了，还压了好几万块钱在那儿，现在这个公司也找不到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确实遇到这类啊，我们觉得这都是套路比较深的公司，遇到这种问题首先应当考虑报警，如果公安机关能够把它作为诈骗处理的话，我觉得打击力度和追回的可能性还比较大。如果说这类案件公安机关不能受理，或者说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的话，不建议听众朋友自己去打民事诉讼，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他真是个骗子，你就是告了他，他也不可能来，等于耽误我们自己的时间，花了我们自己的精力，不但没有挽回损失，可能还要往里继续的投入成本，我觉得这个就不合算了。说到这儿，也特别要再次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真是现在家里的老人和以前不一样了，大家手里都是有一定的钱的，所以千万要注意给老人说这个防诈骗的事儿。而且有时候我总说，子女对老人不够关心，就有骗子们替咱们去关心父母了；子女对老人不够关心，就有骗子们替咱们去关心父母了。咱们关心父母都是出于真心的，到他们那可就是各种深深的套路。如果老人一旦上当受骗，损失点钱倒不怎么要紧，关键是心里这个扣要是解不开，就实在是犯不上了。 当你老了，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当你老了不动了，炉火旁打盹，回忆青春， 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早已或真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 我们这次的答疑基本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还有什么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留言平台给我们留言，那我们看到之后会选择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回复您。 谢谢黄兴国律师。 上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早已不存心，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当你老了眼眉低垂，灯火昏黄不定，风吹过来你的消息，这就是我心里的歌。当我老了， 欢迎继续收听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接下来我们要统一回复的求助问题，关乎于孩子的心理问题，这在我们节目当中也是重头戏。今天的这些问题，小到几个月大的宝宝，大到上了学的孩子，而且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希望每位家长听了之后都会能够从中有所收获。那今天来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来自美中宜和万柳院区的儿童心理行为专家任杰。求助问题一：家中宝宝八个月大，从五个月开始就是白天奶奶和姥姥换着带，晚上是妈妈带，这对孩子心理会有什么影响吗？ 这种情况呢，只要带孩子的人都能够做到及时准确的来判断孩子的需求，然后去满足孩子的需求，对他的心理发育不会有什么影响。 求助问题二：家中宝宝目前已经在幼儿园上中班了，在幼儿园的时候他有很好的自理能力，可以自己穿衣服穿鞋，自己喝水，自己吃饭，可是一回到家他总是要家里人帮他干这干那，而这些事情都是他会做的，说了他也不听，又哭又闹还耍赖。 中班的孩子应该是宝宝的一个普遍的现象，建议家长呢在家里面如果可以或者说也愿意帮孩子做的事情，我们就心甘情愿开开心心的帮助他去做，因为有的时候孩子也需要这种事情来增加和父母之间的链接。有些事情我们认为他就是应该学会要自己照顾自己，锻炼他的能力，但我们就要坚定平和的让孩子自己照顾自己。我们可以在孩子提出要求的时候去拒绝他，但是呢尽量不要在拒绝的同时给予评价，或者说在这个时候讲道理，比如说为什么你就不做呀，你看你在幼儿园都会呀，然后一边讲道理一边又帮孩子做了，这个是我们要忌讳的。我们想让孩子养成自己照顾自己或者是帮我们做家务的习惯，成年人也要有一个很好的榜样，比如说我们可以经常带着孩子一起去做家务，让孩子感受到这是一个愉快的事情，而不是一个枯燥无趣的任务。也可以像做游戏一样，然后通过一 些故事啊，一些游戏的方式，让孩子爱上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而不是天天被强迫被要求。 求助问题三，孩子六岁了，每天晚上上床之后很难入睡，不停地辗转反侧，翻动折腾，很长时间才能睡着，这不会有什么心理问题吧？ 六岁的孩子睡眠的问题呢，是这样，我们需要给孩子一个相对好的节奏，就是每天睡前都做哪几件事情，什么时间做了这些事情，然后我们去上床。另外我们需要在下午的时间给孩子多一些运动量，然后让他的精力适当的有一些用的地方，这样的话到晚上困了他就能好好睡觉。就是睡前尽量不要做太兴奋的事情，然后包括电子产品，这些都会对孩子的睡眠有影响，所以在睡前不看电视，不玩手机，不接触电子产品。然后呢，我们可以养成习惯给孩子读个睡前故事，然后帮助他去平静的入睡。 求助问题四，我家女儿六岁大了，这孩子总是不理会大人说的话，我行我素，这该怎么教育呢？ 我们说六岁的孩子不听话这件事情，在六岁这个年纪本身就是孩子力量发展很快的时候，那么如果对于大人说教式的话可能就不太理睬。那么这个呢，在发育阶段上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我们要注意跟孩子交流的时候直接发出指令，原则性的问题呢一定坚定平和地告诉孩子，而且呢有行为同时辅助我们让孩子坚持去做。那对于一些可有可无或者说非原则的问题，我们尽量不要老唠叨孩子，那唠叨的太多了呢，什么事儿都不听了，反而大人的话就越来越没有用处了。我们要学会跟孩子平等的沟通交流，有的时候不单把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告诉他，还要适当的告诉他背后为什么会这样做，就是我们背后制定这个规则的原因是什么，理由是什么。这样的时候孩子可能他接受起来就会更容易。虽然六岁的孩子长大了，但他依然是孩子，所以我们尽量少用说教的方式，多用故事来说话，这样孩子接受起来也会更容易一些。 求助问题五，我家孩子已经上学了，我很希望他能够自主的好好学习，但是又不想给他太大的压力，如何与孩子交流关于学习的问题呢？还有就是孩子做事情写作业拖拖拉拉，玩手机玩游戏上瘾的问题，想必这也是让很多家长头疼的事儿吧。 想让孩子自主产生对学习的兴趣，那就是不应该给太多的压力的，因为真正的兴趣不是来自于压力，而是来自于他对学习本身的热爱。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尤其是小学的一二年级，其实培养的就是孩子的学习的兴趣和他的学习习惯。如何跟孩子交流学习的问题呢？其实我们成年人太多的喜欢用说教的方式，想用讲道理的方式让孩子明白要好好学习有怎样怎样的意义，可是对于孩子来讲呢，这种方式接纳起来呢不是特别有效。所以呢，首先建议想让孩子愿意学习，那我们家长可能是一个爱学习的榜样，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学习氛围，这样就会好一点。比如说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也是在读书，然后呢我们可以一边读书一边跟孩子去交流我们读书的一些感受和心得，那么孩子耳濡目染的，他就会对知识会很有渴求。在学习上不要给他过多的压力，不要强迫他做他非常不擅长的事情，然后当孩子在学习上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倾听和帮助，而不是去指责和说教。另外呢，允许孩子用他自己的节奏找到自己学习的兴趣，而不是过于功利的去给他很多知识的灌输。多陪孩子去阅读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途径和摄取知识的途径。大致说起来呢就是有这些，但是细节上可能还会有很多，可能还需要家长慢慢的去积累经验，然后多跟孩子去沟通。关于孩子做作业和做事情拖拉的问题，其实呢，对于孩子来讲，抵抗成人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积极的对抗，就是 公然反抗，另外一种呢就是消极对抗，那就是拖拉。所以当孩子过分拖沓的时候，我们要看一看我们在跟孩子的相处上，就是那个关系是不是有点问题，就是是不是我们对孩子的要求太高了，倾听孩子的声音太少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可能的点。因为孩子的时间观念不像成人这么强，所以他慢慢的要去学习怎么去规划和利用自己的时间。那么我们建议呢，一开始的时候家长可以跟孩子一起去制定学习计划，当然这个学习计划在制定的时候呢要孩子一起参与，另外呢不要一开始就定得太紧，执行的时候如果他能按时的执行，留出给孩子放松的时间来，比如说半个小时做完语文作业之后有15分钟的自由玩耍的时间。那么如果说他20分钟就做完了，那他可能自由玩耍的时间就变成了25分钟，这样也让孩子能体会到抓紧时间做事情的一个乐趣。就是最难的一点就是我们要持之以恒，有的时候呢家长帮助孩子觉得孩子没有耐心，可是我们跟他一起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3天5天1周2周，然后慢慢的我们自己也没有劲儿了，然后我们觉得这问题差不多了吧，我们就又放松了。所以其实想让孩子去坚持，成年人的坚持是非常重要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持之以恒跟孩子去树立界限，然后呢建立规则，然后跟他一起去执行这个规则，陪伴他，这样的话可能会收到比较好的效果。看手机玩游戏上瘾，那么首先呢这个不是一天就形成的，那么跟我们现在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家长经常拿着手机，然后玩游戏也好，做事情也好，但是我们是手机不离手的。那么孩子从小看到大，那他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他也更容易做同样的事情。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游戏当中产生的乐趣，在生活当中很少能去有其他的事情去复制和替代。那么从小的时候呢，就开始由于少人陪伴，然后用电子产品来填补空缺，所以这个长此以往呢，孩子就会形成依赖于电子产品，依赖于手机电子游戏这样的一个状态。解决这个问题呢，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做到的。首先我们成年人自己要给出一个好的榜样，就是我们自己不要太依赖于电子产品，然后我们也时常看看书，然后那个陪孩子一起聊聊天，陪孩子一起去多运动，然后让他其他的生活是比较丰富多彩的，那么慢慢的呢，这个电子产品才能逐渐的让出位子来。 有一个问题一直缠绕我童年，那就是为什么人们都要长大。还记得那时候我问我爸爸，可爸爸每次总是笑我是个傻瓜。爸爸每天早上很早就出门，到了太阳睡了才见他回来。他总说这一辈子为的事情太多，可为了哥哥和我再苦再累也值得。爸爸，我不要长大，让我坐在你肩膀。爸爸，我不想长大，不要看见你白发。 好，各位听众，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的第一时段先暂时告一段落，感谢为我们答疑解惑的专业人士。如果你也有相关的问题，如果你也有相关的疑惑，可以将求助问题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现实我们还有谁记得，解决了温饱问题剩下是什么？难道是所谓的房子车子和面子？有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棒棒团，天天送饭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By the rivers of fire。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苏宁邦克维修部的经理张伟。张经理您好。 哎，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烟机灶具的问题啊。说到烟机灶具啊，每个人呢都希望自家厨房呢能够选择一款最适合自家的烟机灶具，不但呢用起来方便，而且呢清洁起来也方便。那么说到清洁的问题，也是我们听众朋友问的最多的问题了。那说到清洁啊，想问一下张经理，哪一种最好清洁呀？ 其实最好清洁啊，就是浸吸式的，因为欧式它结构复杂，外面比较少，可能擦拭起来不方便。老百姓自己清洗来说，就只能清洗一个外面外观大概，包括油盒油网，这是最多了。因为里边毕竟有电路啊，不建议老百姓去清洗。浸吸式啊，相对来说它比较，我们老百姓就能看得到。做完饭啊，包括一段时间就可以拿抹布啊，拿东西一擦，就顺手就可以清了。包括去拆卸里边这个油网啊、导烟板啊等等这些部件，也最简单也最方便。这个是比较好清洗的。 好，那说到清洗啊，就是有一些地方似乎是我们非专业人士做不到的。 对， 那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就自个儿不能去动手了，得请专业的维修人员来动手清理了呢？ 就是我们老百姓啊，就是清洗就是一些主要是一些外表面导烟板里边的油网，这是最多了，因为毕竟内部嘛涉及到一些元器件，不建议。老百姓如果把外面这些清洗干净了以后啊，里边就会很大程度的也会减少这种油污。但是如果说使用一段时间以后，比方说半年或一年，我建议老百姓就找一下我们专业的这种清洗队伍去做一个这种清洗，一个深层次的一个这种净洗，把内部的一些东西做一个好好清洗。因为毕竟里边的风轮、电机、烟道、风道，包括这个止逆阀都要去清洗。因为这个止逆阀可能是听似一个很简单的部件，它防止这个烟道的这个烟往回倒，但是如果说这里面的油烟多了，它首先第一啊，这个止逆阀不容易吹开，它开不开，开几度非常小，就油烟往外排是有困难。另外呢，如果说它油烟再多，它就会它一直开着，它回避不了，就会别人家做饭，咱家厨房也能闻鸟味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说到专业的清洗队啊，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专业的、靠谱的、收费合理的清洗队。但是呢，我们之前也看到过一些新闻报道嘛，或者说一些自家的遭遇，说啊，门口游击队给我清洗了，结果呢，烟机没清洗好，还给我清坏了，还把里面东西给我换了。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很困惑，就是怎么样能够找到最靠谱、最适合自己的，让我们放心的专业的清洗队呢？ 其实确实是因为现在啊，外面鱼龙混杂，然后之前我们国家部委包括上海消保委也发布过一个这个规则，可能老百姓看着街面上贴的小广告说清洗个烟机30-40特别便宜，对吧？但实际呢，让这些人去洗了以后啊，就会告诉你说烟机的电机也坏了，这个部件也坏了，那个部件也坏了，你只能换，你换下来可能这些费用就非常高，而且换的这些部件还不见得是原厂是好的部件。所以如果说老百姓需要清洗啊，一定要找这种大的这种清洗 电器单位厂商啊或销售厂，找专业的找大的厂商去联系、 嗯、一般我们都是建议大家就是买你买的是谁家的品牌的、 嗯、 你就去给他的客服打电话、 嗯、 而且这个客服电话呢您不要随便在网上这么一 搜，对， 哎，那经常有的时候就是不对的，您就去找那说明书， 说明书， 哎，说明书上或者是正儿八经您买回来的时候他贴了一个或者是印上去的那个电话， 对对，贴的，对对， 那个是最准确的啊。 嗯， 说到清洗啊，多久清洗油烟机是比较合适的呢？ 对，如果说使用频次比较高，老喜欢呛锅，油烟比较大的话呢，就半年洗一次。如果说不经常做饭，但是偶尔比方说一天也做一顿饭或者怎样子，像这种就一年，最起码要一年要彻底清洗一次。外观就不说了，哎，对吧，老百姓看见外观了，你锅里边掉下点东西来没法吃饭了，所以说你自然而然就自己去擦自己去洗了。然后另外呢就是那油盒，油盒啊也要及时去清，因为它这个导烟板啊，它这个会把油啊和烟会分开，然后烟呢就吸走了，油啊会积在这个会留在这个油盒里边，及时把油盒里边的油清一下洗一下，这都是老百姓能做到的。 嗯，清洗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厨房嘛是家里面算是个死角嘛，跟卫生间一样啊，不太好容易清理、 嗯、 很费时间的啊。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呢，他说想问一下油烟机的寿命。我们都知道啊，任何家电都是有它使用寿命的。 对， 也许到了年限您那个还很好使，但是它确实有它的这个规定使用寿命。那么油烟机呢还有灶具呢？ 其实烟机灶具国家规定的寿命啊是8年。其实我建议烟机啊一般的时候吧你多用个3年5年的都没有什么大问题。灶具啊我建议不要长期去过零超零去使用。因为灶具它涉及到一个安全的问题。时间长了以后啊这里面的一些燃气管路啊各方面会存在老化，密闭性会下降，它会产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漏气。漏气呢这是很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灶具啊建议不要超零使用。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不要长时间放着不用。有些消费者说我啊不经常做饭我就老放着。有句话行业里有句话就是你电器的东西啊是没有用坏的，都是放坏的。你老放着比你用着这种这个老化率会更高，更容易产生这种故障。 哦，灶具也是这样的是吗？ 是的是的。 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电器啊就是即便是现在因为很多电视说看的不太长哈，年轻人、 嗯、 那你偶尔的一个星期就是开那么一会儿开半个小时。那这灶具也时不时的你得点火烧， 你得试试 烧火水什么的煮粥哈。 对，因为灶具它里面也有电路也有电器元件，它也是因为现在都是智能化嘛，里面都带，就普通的现在也带这个电路元件，所以说我们灶具一定要装有一个电池嘛，要装这个电池、 嗯、 其实这个电池就是给这些电器元件供电的，如果说老不用吧它也会产生这些问题。 嗯，所以烟机灶具啊说家里面不常做饭的就是您也时不常的哪怕你每个星期你烧壶水， 对， 对， 对， 哎，煮个粥煮个鸡蛋什么的哈，让它用 用 让它活泛活泛啊、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啊，好多都是说到这个串烟的问题。嗯，这位听众呢他想问一下嘉宾，他说我们家厨房烟道总是串味儿，说楼下做饭的烟老是跑到我们家来，说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其实他这个串烟啊我刚才我前面提到就是止逆阀，这个止逆阀呢就是我们正常开烟机的时候它这个烟道是通的，然后你烟机关的时候啊它烟道应该是关闭的，就是密封的。装烟机啊都要带两个止逆阀，第一个止逆阀呢是在烟机的上部，就是烟机的这个风道出口处一个止逆阀，第二个止逆阀呢是在我们烟道那个地方，是有两个止逆阀。如果说长时间不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这种装修的时候可能安装没到位啊，这止逆阀它老是有缝，老是开着的时候就会出现你楼下包括你邻居做饭的时候啊通过这个烟道这个烟啊就回来回到这个咱家来，就出现这种情况，重点检查这个止逆阀。 哦，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别人家的那个烟也会跑到我们家来，但不一定是自家的烟机灶具的问题，有可能是楼里面管道的一些问题。 对，烟道有可能它可能对有缝啊或者有空隙啊有眼儿啊等等也会传烟， 对， 也会存在这种情况。 如果是那个问题的话可能就不能赖咱们的烟机灶具了， 对对对， 就先找到问题所在啊。 对， 说到清洗啊，关于清洗的问题挺多的。这位网友想问一下，请问刚才您说的烟机带有自动清洗功能能洗干净吗？ 说实话啊，能解决。 必须说实话 啊。对对对对对能解决大部分，说实话能解决大部分，因为毕竟机械的东西嘛它不如人工手灵巧，它毕竟是机械的东西不灵巧，它只能洗大部分。所以说建议呢我们一定要勤洗，经常去洗，你经常去洗呢就能这个能洗得更干净一些。你要说长时间不洗，等那个烟那个油都沾到这个烟机上你再去洗可能效果就不是那么太明显了，要经常洗还是有效果的。 嗯， 就是当它已经提示你该清洗的时候，因为它不是有自动的这个功能吗？ 对，有提醒，对， 哎，你就让它去清洗， 按照那个提醒去清洗。 对，如果你觉得它洗的不够干净呢，它肯定不如咱自个儿洗的那么干净啊， 肯定不如手洗的干净。 哎，您再活络活络， 对， 应该就没有问题。因为像这样的常用的东西啊，它就是一个保持。你说非攒的半年您再擦，那您肯定不如这个每天活络活络要轻松啊。 对，对， 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我家的油烟机啊是可以自己拆洗的，想问一下嘉宾，那么这种自己可以拆洗的油烟机在清洗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然后自己拆洗的就相对来说这厂商设计的比较容易拆洗，比较方便消费者自己去拆洗的这款烟机。然后我们把那个老百姓呢把这个部件拆洗下来以后，用中性的洗涤剂去洗，正常的去擦，然后那个洗干净以后啊，把它晾干，晾干了以后啊再装上去。因为你不晾干啊，它会有这种潮气啊，会积聚，会损害里边的这些电路。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厂商设计的，你拆洗到哪一步你就拆洗到哪一步，你不要再往深层次的去拆，因为里边毕竟有一些电路啊，有电机啊，它会涉及到一些电，这是一个。然后另外呢，一个安全性能方面，就是我们在拆洗的时候啊，一定要把电拔了，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嗯，就是其实自个儿能做的还是一些表面工程， 表面的，对，对， 深层次的，如果我们非专业人员或者说不太懂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去碰，因为碰坏了都是算谁的呀？他们来修，他们碰坏了算他们的，咱自个儿给嘀咕坏了，回头算咱们的，是吧？ 对对，是这样的。对， 好，这位听众想问一下燃气灶的问题啊，他说燃气灶的一个灶头点火之后，一放手它就熄火了。 其实这种呢，就是这种带熄火保护的，它有一个反馈针，反馈针呢，我们行业内叫热电偶，它是给这个阀门的一个信号。首先呢，您摁下去能够着火，然后一松手就断了。说白了就是这个反馈针啊，没有把这个着火的信号反馈给它这个阀门，没有让阀门去动作，才会出现这个情况。首先呢，先检查一下这个反馈针，因为这个反馈针啊，必须让火苗烤着它，它能检测到有热量，它才会产生电信号。一般这是老百姓能做到的，就是把这个灶眼啊调一下位置，让这火苗啊一定要烤着这个反馈针。可能在这个灶头上面有两个这种凸出来的这个东西，老百姓不好分。一个呢是磁的，能够你一摁哒哒哒哒哒，它能够点火的，这个叫点火针。另外一个是尖头的，然后它不动的在那儿一直在那儿杵着，看着像个铜的东西，那个叫反馈针。火苗一定要烤着它，烤着它阀门才能够去工作。如果说您调整这个位置了，它还是不行，那就建议找专业维修的去检查一下内部的一些元器件。哦， 您确定您刚才说的那一系列动作，就是像我们这种非专业人士能搞定吗？ 简单的就外边调整这个灶眼，这个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刚才我前面说，就因为它有两个针嘛，一定你要找对是那个不打火的，就不打打打打火的，是一个铜头的尖头的那个针，让火苗一定要烤着它。而且你摁下去的以后啊，不要马上就松手，你让它稍微烤一下，因为它电呀毕竟有一个过程，让它把这个信号反馈给这个阀门以后，你再松手，大概其有个十秒钟左右吧，你再松手。 这算常见问题吗？ 常见问题。 哦，那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常见问题，那么其他的烟机灶具就最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是什么？我们自己怎么解决？ 其实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主持人刚才您说的，它这个一松手就灭火的问题，这是刚才我前面解释了，就是这是常见的。另外一个呢，就不打火，就你按半天哒哒哒响，但是它不出火，它不出火苗。这种呢，首先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气源，看这个气源有没有问题，阀门有没有开呀，包括我们内部这些软管啊，塑料软管或金属软管有没有瘪呀，有没有折的这种地方，气源有没有通畅。因为你摁下去啊，能听到这个气儿呜呜的往外冒气儿的声，基本上气源就没有大问题。这是第一个气源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我们要检查一下这个电池，因为它打火的时候啊，它是靠这个电池来产生高压，然后产生这种1万1的这个高压才电弧的，要把电池更换一下。另外这个电池夹呀也要去清理一下，因为电池长时间不用它会生锈，会这个接触不好，也会导致这种情况。这是常见的两个大的方面的问题。 嗯，就是如果说发现点不着了，首先你要考虑是不是没电了。 对， 哎，如果说确实电池没有毛病，那么再去考虑其他问题。 其他的，对。 嗯，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啊，他们家是这样一个情况，说他们家那个油烟机啊装了快10年了，但是呢真的没怎么用过，到现在都很干净。说像这样的情况，其实这样的情况可能还挺常见 的 对，说还需要换吗？会存在什么安全隐患吗？ 其实如果说使用没有问题的话呢，就是可以去先使用观察，因为毕竟说白了我们中国人还是节俭为主嘛，对吧？也不要浪费嘛，能用还是尽量用。建议呢，像这种找一个专业人员去做一个安全性的一个检测，就是检测里边的线路有没有老化啊，有没有破皮啊，有没有打火啊等等这种情况。检测完了以后啊，去观察使用，如果使用过程中有任何异常的情况，马上去断电停止使用。 好，这位听众的问的问题呢，我们节目当中还经常的问到啊，他是要搬家，但是他这个油烟机啊，他不想换新的，因为他现在用的这个油烟机使用的时间并不长。他说我这个移机，说移到新的家里面，这个需要什么注意事项吗？包括我们节目当中经常会有一些听众朋友就是转让自己的用过的油烟机，或者是求购一些二手的。 对。 那么这种二手的在安装的过程当中，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然后因为首先呢，移机也好，安装也好，我们一定要找专业的人去做，我们不要老百姓自己在那儿瞎捣鼓，因为这毕竟涉及到安全性的。然后找专业的人去呢，你可以把之前这个烟机的包括造的这个历史跟维修人员讲一下，让他大概了解一下，然后他会对内部的一些密封元件啊，包括内部的一些器件做一个检测，然后去按照要求去安装。如果说我们老百姓自己去移，自己去从这个地儿搬到那个地儿，一定要拿一个干净的东西把它包起来，不要让它进灰尘。因为可能我们简单看着这个烟管那么粗，实际呢，因为我们这个天然气的压力非常小，以前就出现过这种案例，我们去老百姓家修这个灶具去啊，不打火，气儿呢没有问题，但是里边有一个非常薄的一个蜘蛛网，就影响这个进气儿，它就会不着火，所以把它包住，不要让它进异物，防止它有一些灰尘影响这个正常使用。 嗯，最好是请专业人员哈，帮助 你机 哈。 对，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您家里装修有一个烟机呢，哎还不错，还使着，然后呢，我说那我那儿想装一个，我也不想花那么多钱买新的，那我就把您这个弄到我家去。那我在搬运的过程当中，我可能需要检查一下，那我得检查哪些方面就可以确认您这个我是可以用的呢？ 其实在检查啊，烟机我们没有装上墙也可以去插电试一下它能不能正常转，听它声音啊，看它这个吸风量有没有啊，对吧，看看它能不能正常工作啊，这些都可以去检测。另外呢，一般的我们这个现在厂商啊，油盒你一定要重点去检查一下，因为油盒千万不要损坏，损坏的话呢，它的油啊就会流出来，所以你搬的时候把油盒要拆下来，单独的拿把它带过去，这样去弄好一点。 对，所以也是建议大家啊，刚才我们张经理也说了，烟机灶具的使用寿命呢也是有的，所以如果您那个真的已经使到这个年头了，虽然说还能用还好着呢，那么您在出手的时候你也考虑一下对方的感受， 对方对 啊， 对， 能不能再用 了。 对，如果说真的就使了两三年，说我不想用了换一个，那可以啊，那可以。说到油盒啊，这位听众的问题挺有意思的啊，他新买了一个品牌的油烟机，他是个大牌啊，说用了一个月了，那个油盒很干净，都没有油，是什么原因？ 两种原因吧。第一种原因啊，就是我们这位这个听众啊，他可能很少炝锅，就相对来说做饭啊油烟的东西比较少，产生的油量比较少。第二个呢，就有可能这个内部啊，它这个集油的这个装置啊是不是堵了，这个油没有流下来，这个也要去，你可以把那个导烟板拆开看一下里边有没有油，如果里边没有油，可能就是我们做饭这个油烟 就是没有油， 哎，对对，就正常的。 哦，那行吧，那您自己检测，因为它这是新的，才用了一个月嘛。 对，新的应该是正常的。 嗯，好，如果说您还是解决不了，那赶紧给那个厂商打电话，您这大牌子人家肯定管啊。 对对对。 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是灶台的问题，他是最近发现的，这个灶台呢才使用了两年多，说发现这个灶台冒出的火中间部分是红的，锅底都是黑的，而且呢同时发现啊，我这天然气表走的挺慢的，他说是不是表堵了？表会堵吗？ 表不会堵，可能是管道啊，可能有可能有杂物啊，堵住阀门啊，堵住啥，有可能 啊，因为他那个灶台底部他描述他自己调过了， 对， 但是还是这个问题。 灶台底部啊，它一般是有封门的，封门啊可能需要调节一下，因为它进的气儿的大小啊，这个大小啊跟封门的角度是有区别的，先调一下这个封门，如果调完封门啊它这个还是不行，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灶盖，就上面这个火盖是不是没有放到位，是不是有的地儿缝隙大，有的地儿缝隙小，它的出气量不一样，它出的火苗是不一样的。原则上我们这个天然气的火苗都是这种蓝色的，好的灶可能都是紫色的这种火苗，红色的肯定是异常的。如果说灶具都检查了都没有问题啊，就建议去找一下这种燃气公司，重点检查一下管道是不是有堵的地方。 嗯，好，说到这个清洗的问题啊，大家关于清洗的问题还是挺多的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嘉宾，他说 听说清洗油烟机啊，说都用火碱，他说这东西对烟机有损害吗？ 其实我们这个烟机啊，现在工业水平这么高，它都是这种玻璃材质或者说这种金属材质的，对吧？金属的耐腐蚀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油烟啊，它说白了它是在这个金属表面上去附着上去，你必须用这种高强度的清洗剂才能把它冲洗下来。以前啊可能都是用这种火碱，现在啊都是智能化，像我们那边清洗都是用这种高温的这种清洁剂，去高温高压的蒸汽去洗，是不用这种强力的这个洗涤剂的，这样是更好的。其实这是以前的办法，用火碱 啊， 也是现在也是可以用的。 这都是老式年间的东西了啊，你用是可以用的，但其实呢，现在就是厨房的一些 更简单、更方便的 清洁用品特别全哈、啊，专门刷玻璃的，什么专门刷不锈钢的， 对， 专门刷陶瓷 的 特别多。 对对 对， 您不妨买一点这种， 选一个其他的试一试， 给您配好的这个清洗的一喷，特别省心啊。 对。嗯， 好，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他是说呀，他们家那个燃气灶打着火之后呢还一直放电，我没懂什么叫还一直放电。 就是我们手按下去啊，它会叭叭叭叭叭会一直点火一直放电。 嗯， 然后呢原则上我们一松手它就应该就停止放电。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按下去以后它还叭叭叭还这样去，就火苗着着还哒哒哒这样去着火呢，首先我们手啊去动一下这个旋钮是不是没有弹回来，没有复位，因为它是这个哒哒哒放电的这个开关，相当于就是先调一下它，如果调完它不行呢，就有可能是里边这个触点开关啊是有问题，可能是这就得需要找专业人员。遇到这个情况啊，建议我们老百姓就把这个电池先扣下来，就不要老让它哒哒哒这样去放电，把电池扣下来就不这样放电了。 行，这位听众问的是燃气灶出火小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气儿的问题？ 气儿的问题，第一是气儿的问题，第二就是这个风门调节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阀门调节是不是过大或过小。跟这三个方面嘛、都有关系。 好，下面这位听众呢应该是一个比较智能的油烟机啊，他说我家油烟机的那个触摸屏啊说有两个键，怎么触碰它没有反应了呢？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就我们这个触摸屏如果没有反应的话呢，就是按键嘛，我们先检查一下这个按键是不是没有弹起来啊，是不是没有按下去啊，因为它都是接触式的按键，以前这个老款的，现在呢都是这种可能这个触摸的，它因为有些油污啊它里面可能脏，就会导致里面那个弹簧啊没有回位，没有接触到，它没有连接上，就会产生这种情况。现在这种智能烟机啊都是这种感应式的，就你不用碰它，你手往那一放它就开了，或者你跟它说句话说打开烟机它就打开烟机了，都是这种的。因为我们做饭的时候啊，这个手啊有油污，你去摸这个烟机，是玻璃也好是金属也好，你一摸就会有手印，对吧？所以我们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呢，现在都是感应式或者声控的，你一说话它就自动打开， 帮帮团嘣就着了，是吧？ 对对，就这意思。对对对对对。 哦，这样的智能体现在很多